想讲翻大屿山，我都系国庆嗰日咧，咁去大屿山游水嘅经历嘅。 系 啦，咁我哋去山坑咧，长沙嗰度游水啦。咁咧就我哋有五个人去嘅。咁我朋友啦，咁不嬲去游水咧都游得系冇问题，几好咯。佢哋基本上，咁咧去游水，咁佢系有嘢，我见到佢有啲辛苦咁样，咁我望到佢，咁我谂住救佢啦。咁佢有嘢 keep 住佢只脚嘅。咁我見到佢好似佢同我講，唔知佢棘住佢隻腳，咁掹翻佢出嚟啦。咁都咁，我覺得嘢同我鬥力咯，但我唔清楚，但我係想救佢嘅嗰陣時掹翻佢。咁點知咧，即係上到嚟咧，咁點佢隻腳係腫咗。咁嗰陣時佢就話，我話咁奇怪，咁佢腫係好似手指印咁嘅，即係我咁樣同佢講啦。佢話就話唔會嘅，咁係可能石頭棘住，不過佢好感覺到嘢棘住咗佢咁嘅感覺咯。咁到夜晚啦，咁大概我哋揾到凌晨三點幾啦，咁就攰，跟住瞓著咗。咁我朋友啦，咁佢又聽到啲腳步聲嗰啲，咁佢就覺得好奇怪，但佢諗起去拖嚟啦，咁佢就直情聽到一把聲，咁但係好陰沉嘅聲，直情話你哋唔好瞓覺喎，好悶啊，咁樣佢咁同佢講，咁佢好驚，佢即刻衝過嚟叫醒我喎，咁同我講話聽到啲聲喺廁所傳過嚟嘅，同埋啲腳步聲，咁我醒咗啦，咁我聽到係真係有啲聲。是說你們不要睡覺，腳步聲我是聽到都即是挺清楚，是隔離房傳出來的咯，腳步聲很清楚，因為夜晚很靜，你聽到很明顯的腳步聲這樣的。那我們不即是不敢怎麼睡覺咯，那到大概都幾個鐘頭到天光，那我們交房的時候啦，那問返個老闆娘，即是問返個師奶啦，我說隔離房有沒有人住啊，昨晚都問他。咁佢就同我講話，隔離房係冇人住，佢都唔會租俾人住，因為隔離房係佢哋話佢話佢做生意好老實嘅，隔離房係唔租俾人住，因為曾經真係發生嗰啲命案，即係咁同我講咯。咁我哋心諗，咁點解會個水即係游水嗰陣時啦，點解有會有嘢棘住啦？咁嗰陣時見到係即係其實見到腫痕咧，好明顯係見到我咁感覺到係五隻手指印嘅，係同埋夜晚又聽到啲咁嘅聲咯，最後即係。唔止我一個人聽到咯，仲我朋友聽到，同埋我聽到。 喂，但係你話去游水嘅時間咧，你咪已經放咗嘢喺間屋嗰度先至出去游水？ 係啊，我哋租即係租咗間屋㗎。 咁、就有可能。 你嘅意思係可能係喺屋裏邊帶埋佢出去咁樣？ 我哋有可能係咁。係 咯，即係有可能咁嘅情況出現咯。 係因為其實咧，我哋我朋友而家就冇食，咁但係就嗰陣時咧，就佢我哋係即係個程序就係我哋去咗租咗間屋。你嗰陣時好多人老夫嘅，嗰陣時國慶嗰陣時啊，租咗間屋，擺低啲嘢。咁就換埋衫，就去游水，攞埋啲嘢，就咁樣咯。係啦。 咁但係好在佢都好坦白承認有呢一樣嘢。 係啊，佢話佢做生意好老實㗎，隔離佢一定唔會租俾人住㗎，佢又無謂害咗人啦。 不過你而家咁嘅情況都其實幾害㗎喎，都有啲影響㗎喎。雖然係住隔離咗，但係你話你個朋友係咁樣，好似真係俾佢扯落去咁，其實可能都係一條生命嚟㗎喎。 係啊。 但係咁樣都好弊情況喎，有時嗱，人哋已經好好地唔俾嗰間屋俾你㗎啦，但係俾隔離或者隔兩間咁有咁嘅情況，都會有惹到咁嘅情況 嘅。係啊。 但係你有冇同佢講翻啊？ 嗰個老闆娘好可惜，同佢講話，我哋聽到腳步聲啫，我哋冇講水嗰啲嘢。 但係有冇問佢咧？話平時佢自己嗰笪地方會唔會都好多呢、這、一個，即係咪呢一個靈體出現咁樣㗎？ 靈體佢話係有人遇過，所以佢就話，所以佢哋就唔會租咯。因為嗰啲我哋你都知嗰啲我哋係度假屋咧，譬如係一座別墅咁，隔離黐住隔離 A、B 咁樣㗎嘛。係 啊， 係咯，就是、我哋以前係佢我哋係住嗰笪我哋 A。B 就吉咗出嚟嘅，就係咁樣咯。咁佢都同我講過咯，話係即係有啲咁嘅發生嘅，佢都聽過唔少，所以就問我點解你咁樣問啦，咁咪咁樣問咯。因為我哋都好同佢講翻咯，話其實你唔租俾人住，咁但係我哋琴晚真係好明顯聽到啲腳步聲，嚇到我哋兩個琴晚瞓唔到覺咯。 咁梗會啦，一定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你應該講埋俾佢聽，不過我又覺得嗱，如果喺海上邊咧，即係你話即係你朋友咁嘅情況咧，又唔知係咪？一定是關間屋嗰個靈界事嘅，咁你喺海裏面都有人可能會浸親啊，或者有呢個情況咁啊，或者未必需要賴曬佢事嘅， 未必關佢事，但係就即係奇怪咯，咁巧合咯，即係巧合就係真係佢游水係不嬲都係游水係冇問題，係好好嗰種嚟嘅，咁佢唔係抽筋喎，係直情係 feel 到嘢，因為我救佢上嚟我掹佢噶嘛，咁我都有嘢扯中我一頭兜力嗰種感覺嚟嘅，咁但係佢話冇嘢嘅石頭，所以佢唔信嘅有朋友，但可能石頭棘住啫。但係見翻佢即係個傷痕係腫咗㗎，咁係有啲手指印嘅腫咗個痕咯，即係同我鬥力，可能佢嗰陣可能都有用力咯，咁所以導致佢有個瘀痕係腫咯。 唔係正常嚟講，如果你棘水草嗰啲都唔會有手指痕係。 咪係咯 嚇， 咪就係咯。 關水嘅 啲，而且水草都唔會咁樣咁明顯嘅手指痕咯。 咁但係可能我即係時運問題接觸上咁樣。 係可能。 好在你喺側邊救到佢啫， 唉。 但係你話聽到隔離屋嗰個咧，咁啊唔使驚嘅，佢自己喺度住翻嗰間屋啫嘛，其實。 係咯。 你係聽到嗰啲聲出現啫嘛，其實都。 佢都冇乜，即係如果你話我唔 知有冇巧合咯，同游水，游水嘅巧合嘅，可能即系真系可能系做过啲乜嘢，令到我哋可能有生命危险咁嘅嘢咯。如果系唔关佢事嘅，咁佢净系骚扰我哋啫。 系啦，系啦。 但系就即系好即系亲切咁有啲咁嘅声咯，系话脚步声，同埋话你哋唔好瞓觉，你陪我，即系咁样咯。所以系吓到我哋好惊咯。 OK， 咁都唔好去啦，下次唉。 好似 都 稳啦。 咁就算系嘅，咁都系多啲人嘅地方先。 系啊，我都觉得热闹啲好啲嘅。 系咯。 系嘛，有啲人气啊嘛。 以前咧，中國人咧，我睇翻本書咧，講話以前啲人係夜晚焚屍噶嘛，嗰啲殭屍係通常出沒嘅。其實只不過係前後一排屍中間咧，前同埋尾咧都係有啲竹咁嘅嘢穿住佢哋啲袖嘅。咁所以即係佢哋嗰隻手係兩隻舉起，同埋以前係夜晚先會運屍噶嘛，就唔想日頭嚇親啲人，所以其實只不過係啲人可能夜晚望唔清楚，其實佢哋頭尾都係有人，同埋佢哋隻袖只不過佢哋好似舉起隻手，只不過佢哋有兩支竹穿住喺佢哋袖嗰度嘅啫， 係冇錯， 就唔係話講得咁恐怖嘅咯，其實 好多時都係電影嗰個樣嘢誇張咗啦， 影響得太犀利咯，我覺得只不過因為我睇翻啲歷史嗰啲書係咁樣 講，同埋唔出奇嘅，因為我哋對呢樣實在咧太過認識少，咁所以一接觸嘅時間就係從啲電視電影裏邊就已經係入咗腦，就係咁樣啦。 只不過唔 係 咁恐怖，只不過係嗰啲人運屍嘅時候係夜晚咯，係唔想嚇親啲人，咁可能夜晚中國大陸啲地方比較黑啲，冇乜燈光，所以覺得好似跳下跳下咁。 所以你咪切合埋啲環境啊，再加上其實較早前咧 ，message board 陰風陣陣嗰度咧，已經有啲朋友咧，同樣好似你嗰番説話咁講出嚟，即係覺得係一種即係點講啊，近似嘅運屍方法嚟嘅，即係可以講話一種行業嚟嘅，可以咁講係咪？ 係啊，所以其實唔係話啲乜嘢屍變啊或者咁樣咯。 Okay, 另外你係咪仲有經歷？ 係啊係啊，咁我諗係大概八九年前到啦。咁就仲同另外一個朋友係女仔朋友咁樣就去露營㗎，去大嶼山貝澳。咁樣咁夜晚就傾偈啦。咁貝澳係夜晚有時佢係會水退得好出嘅個沙灘。咁嗰啲沙面有啲水，咁就會反光㗎嘛。咁我哋就望住沙灘，咁我就問我朋友，我話你見唔見到隻手咁樣啦？即係大概係手，即係手教至到手掌嗰個位。 喺邊度啊？ 喺沙上面㗎，即係退水，即係水退嗰啲沙面㗎。咁我唔 roughly 清楚係咪啦？咁我問我朋友，你見唔見到咁樣？佢話係咪垃圾㗎咁樣？我話唔係，即係好似一隻手伏咗喺啲沙上面得一截咁樣嘅。咁跟住我朋友話吓，唔係咁邪咁樣啦咁樣。咁我哋就移過第二個地方坐。咁都喺沙灘嚟嘅，咁之後咁我哋傾下偈咁嗰陣，咁大概係兩三點到啦，跟住有啲野狗㗎，貝澳嗰度會，咁就有啲我諗大概八至九隻到啦，咁就坐咗喺我哋側邊咁樣圍住㗎，就好安靜就冇嘢㗎，咁跟住突然間咁差唔多坐咗大概半個鐘到啦，咁就啲狗突然間企曬起身，原本係好平靜嘅，突然間起曬身。咁啊，唔係 ，sorry， 之前咧就坐咗下，咁坐咗陣，咁我，咁你兩個人距離，大家平坐，你會 feel 到你隔離個朋友有冇喐到噶嘛？係 啊。 咁突然間就會有，突然間有個好似女人咁嘅聲，喺我隻耳仔啊，直情喺耳仔隔離啊，哇一聲。咁跟住我話，咁我停咗停，咁我唔出聲，咁我問朋友，你做咩無端端喺我耳邊即係嗌啊？跟住我冇喎，咁樣。跟住我話，我跟住我唔出聲，咁跟住我問。咁我自己都 feel 到我朋友係冇喐到噶，咁跟住啲狗就嚟啦，就跟住突然間已經隔咗五分鐘到咋，就企曬身，就望住個海係咁不停係咁吠，咁即係覺得嗰種感覺好恐怖，同埋好近嘅種聲係直喺耳仔隔。 仲有冇其他人㗎？除咗你兩個之外就冇㗎啦。 嗰個營地嗰陣時應該係有兩三班人嘅，但係好疏，因為係閒日嚟㗎。 即係你肯定就佢哋唔喺你側邊出現過啊？講過呢啲 冇冇冇，沙灘係得我同佢嘅啫。 喂，咁但係嗱，啲狗吠啊嘛，你話大概五分鐘後咧，咁有冇影響到另外嗰兩三個營嘅嗰啲人突然間出嚟睇啊？ 佢係一個沙灘出邊，我哋坐喺沙灘嘅。 嚇！ 佢埋邊咧係啲草係俾人 扎營嘅。 外面是草地都是被人殺人的，那那些人那段時間已經在自己的營那裡了，這個是很不出來的了，那即會感覺是很害怕，木管呢都住起了，即之前你說幻覺就說可以啫，但很近的那種喊聲突然間哇一聲這樣的，那跟著那狗不停望著個海不停噴噴噴噴噴，那跟著之後我們即已經立刻回到自己的營裡不坐沙灘了，那跟著第二天呢，那時候是夏天來的，那就問那些救生員，你們有沒有 鬼怪嘢架沙灘咁樣，佢哋即係喺呢度搜咁樣。跟住佢哋話我話因為琴晚我哋有個咁嘅經歷啊，咁傾開。咁跟住之後佢哋話都有㗎，之前去我哋去之前對上一個禮拜呢、 嗯、 就有一個人喺灘尾嗰度釣魚，唔、 啊、 知喺係咪灘尾定邊度，咁釣魚就浸死咗㗎。咁、 哦、 然之後呢就飄咗去灘尾㗎。咁嗰陣時我哋就係坐喺灘尾嗰度㗎啦。 咁、哦、但係譬如話你有冇同佢講返類似見一隻手咁樣，其實係啲乜嘢，會唔會可能有啲斷肢，會唔會咁樣情況呢？ 斷肢我諗唔會囉，但係我唔 make sure 佢係咪一啲鬼怪嘅，因為係得一隻手係一個膠。 有冇啲奇怪嘢？其實最緊要你睇到啲嘢，有埋啲怪聲，有埋啲狗吠聲之後，仲有冇啲咩奇怪出現？ 嗰啲就冇啦。 嗯。 但係嗰啲狗就真係好敏感，原本係好寧靜坐我哋側邊㗎。 嗯。 咁突然間都企曬喺身，係咁向住個海吠咗好耐咁。 羅小姐，佢吠幾耐啊？大概吠到幾耐？ 我諗吠咗成有成五至十分鐘，跟住我哋之後都嗱嗱聲走㗎啦。但係嗰啲狗仲依然即係喺翻嗰個位置度，係咁不停咁吠咯。九隻嘅嗰， 即係同埋你又相信可能啲動物有機會見到一啲靈體嘅，係 啦 係 啦，即係會 feel， 因為嗌完之後就咁樣。 但係呢個有少可以回應你先，因為我啲朋友咧就做救生員嘅，咁佢哋都講話其實有時有朝早啊，或者去到夜晚，咁佢哋自己本身咧又住嗰啲沙灘附近咁樣啦。 係。 佢有時啲流浪狗咧向住個海吠咧，只不過本身就有時可能有啲奇怪嘅聲響發生嘅，咁未必係話所謂見到。 嗰日係好寧靜㗎，得啲海浪聲㗎咋。 因為我哋嘅耳朵同狗隻動物嘅耳朵又唔同㗎嘛，即係佢所聽到啲聲可能嚟自遠啲嘅，等於好似我哋有時去買到一啲所謂訓練狗嗰啲咁嘅聲咧。咁啊吹落我哋冇聲㗎嘛，人聽唔到㗎嘛，但係只有狗先聽到㗎啫嘛，咁佢就會訓練埋、即係有好多聲呢係我哋預計唔到㗎，咁佢哋就會聽到一啲咁樣嘅嘢，佢就以為嗰笪地方有啲咩問題，咁大家就會吠，尤其是佢哋都係即係好似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樣嘅，一隻吠開呢第二隻都會吠咁樣情況、可能有咁嘅機會囉， 好奇怪，即係淨係就咁望住個海係咁吠呢，感覺好似好唔舒服㗎，成個人呢。 因為我都試過喺沙灘就遇過啲咁嘅情況，見到喂望住嗰笪地方石頭嗰度係咁吠嘅，做咩事呢？即係咁樣好奇怪，跟住我朋友話唔使驚啊咁樣情況囉。 有冇問翻你朋友有冇聽過嗰個下叫聲？佢有冇聽到？淨係你聽到？ 佢冇聽到㗎， 得你啫。 因為我話但你即眼角會睄到個朋友冇喐到，只不過坐喺你隔離都唔過大概一個手掌多少少嘅位 置。你會 feel 到個朋友有冇起身㗎嘛？ 佢冇起身㗎，係咯，你眼角睇到嘛，但係冇喐過。但你隻耳仔咧係好即你感覺到係直情有一個女人喺度嗌咗聲㗎， 係 好恐怖咁樣嗌㗎。 咁呢個難解釋啲就。 跟住之後啲狗就咁樣，所以即係我會覺得有啲怪囉，所以就 同埋你又印證咗嗰個救生員就係之前發生過命案咁樣係咪？ 係啊，同埋我聽過有啲朋友都話大嶼山係好多即係沙灘都會有呢啲鬼怪嘅事件咁樣囉。 好難講，可能有啲預力嘅問題，或者我哋大家又唔知 啦。係咁樣， 聽下 有冇回應囉。 Okay, 好啦。 呢件事發生喺咧，大約嗰陣時係85年到左右啦。就我哋成班同學咧，就諗住本身係放暑假，就有三日時間，我哋就諗住去嗰啲 camp 啊，即係去露營咁樣。就嗰日咧，我哋目的地咧喺大嶼山嚟嘅。當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已經係夜晚嚟嘅。點不知道咧？我唔記得咗嗰度，即係嗰個地方，我真係冇清楚。就我哋當我哋咧去到嘅時候咧，就佢有一排街燈嘅。就當我哋行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嗰陣時有六七個人嘅，當時行嘅時候咧，每行一盞燈嘅咧就熄一盞燈，每行一盞燈就熄一盞燈。當我哋行到大約有四五盞燈熄咗嘅時候咧，就我嗰個其中一個朋友，佢突然間就講啦，講一句啦，我乜都唔驚啊！有咩嘅？我唔信有鬼呢樣嘢嘅。有乜嘢嘅話？你就嚟搞我。 點解佢會咁講呢？即係已經覺得有啲問題存在。 我哋先成班已經知道有啲問題，我哋唔出聲㗎啦。不過唔知點解呢，佢突然間講呢番說話。當佢講完之後呢，我哋再去到目的地嘅時候呢，啲燈差唔多全部熄曬嘅。跟住我哋喺嗰度扎營啦，就喺嗰度宿營就冇問題嘅。當我哋全部返曬屋企差唔多第二日，即係過咗三日之後呢，就去到開學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很奇怪，那個同學冇返。我哋就啲同學呢就打電話去問佢究竟咩事，佢媽媽話佢呢就入咗醫院，突然間打高燒入咗醫院。當我哋諗住呢，成班同學覺得或者佢病咗啫，唔返啫，或者冇問題嘅。諗住第二日再探佢嘅時候呢，已經接到個消息話佢呢 急性脑膜炎过咗身啦。 哇，咁快？ 嗯， 系啊。 咁但系 跟住之后就嗰期系好伤心啦，亦都系唔知咩事、嗯，我唯有将即系将件事讲过俾佢听。佢屋企人知道咗之后咧，就曾经请佢问米。 哦， 问翻佢，佢屋企人即系大就透露过，即系讲咗细细乜我哋听咧，就话因为嗰次佢衰多口， 系 本身咧人哋就唔系想搞佢嘅。不过咧，佢就因为讲咗呢个说话而得罪佢、 哦， 所以先至攞佢嘅命。 我知又系讲错。 但系佢平时会唔会都系即系会系好勇敢啊，或者对呢一方面真系话真系唔惊噶？ 会噶，佢平时好少出声噶，就唔知点解嗰次咁。 系啦，就系想问翻系点解突然间会讲呢番说话？会唔会系已经唔系佢嚟嘅？系咪咁样嘅咧？ 系啊系啊。 喂，因为系佢，你觉得佢本身可能或者会唔会惊过度，反而就作出咗呢种咁样嘅反抗行为咁样？ 唔会噶，平时反而佢有咩事咧，佢唔出声噶。 嗯， 即系就算同我虾佢咧，佢都唔会出声 嘅。喂，但系当其时佢讲完呢句说话嘅话，佢自己本身有冇异样，或者之前行 紧？即系比以前仲要静咗好多啦。 嗯嗯， 即系见佢好似都系冇乜嘢嘅。 系。 咁所以 咁样玩啊，嘻嘻哈哈。 相信呢件事就系同佢即系所谓衰多口啦，讲多一句说话有关啦。嗯。 但系当晚你感受到都系嗰啲熄灯啊，即系越行越熄灯嗰啲情况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嗯、行一盏熄一盏，行一盏熄一盏，我哋已经感觉到啊。因为事关系，我自细已经系有嗰种感觉，同埋因为我好容易见到嘅，我已经知道噶，所以我其他同学见到我。啲神情啊，嗰啲嘢咧，都知道有啲問題噶啦、嗯，所以我一直唔出聲。 啊、 但系我唔知點解佢突然間就會講呢句説話。 嗯， 佢講完之後，都就假裝冇幾耐咁就去咗啦。 咁啊，真係好難講啊！即係可能會唔會之前已經有事咧？因為其實係講咗之後先有事，都好難講喎。 佢事關，因為事關佢之前咧，佢係冇耐之前就係已經全身檢查過，佢屋企人同佢，佢係冇事冇幹嘅。 嗯， 就算照埋清晰啊，或者所有嘢，全部都冇事嘅。 嗯。不過如果你相信佢即係所以問米得翻嚟嘅結果係咁樣嘅，可能就係憑嗰句説話關係啦咁樣。 係啊，就係佢平時突然間就話變咗兩個人咯，居然可以夠膽講呢句説話，我哋都惡咗言 嘅。所以就係話咯，嗱，譬如話你問米嘅結果裏邊係話佢，因為佢講咗嗰句先有事發生噶嘛，係咪先？但係究竟係佢之前所謂講呢句之前，會唔會已經有嘢影響到佢有咁樣嘅行為咧？即係已經唔係佢自己嚟啊，本身做咗咧，定都唔知嘅喎。其實件事 係啊，真係唔知嘅。 係咯。 但係就係話佢一樣嘢，佢性格變咗咯，突然間佢居然變咗夠膽講呢句説話，我哋個個都已經好惡言嘅啦。 嗯 ，OK。 講完之後佢就。即系点静咗，但系过咗阵间就当冇事咁样，照继续，即系照继续玩咯，大家。 系，不过有时去到啲荒山野或者唔熟悉嘅地方，都系唔好有啲唔应该做嘅嘢，或者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咁样。 系啊系啊，好多都。 咁你另外系咪有另外一个经历啊？你自己？ 我本身咧就嗰阵时自己都好细个啊。我嗰阵时就响某个屋村嘅，喺李木树嘅。 嗯。 因为咧嗰阵时就不嬲都系，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噶，李木树咧不嬲嗰度都系。雷撞江嚟嘅，嗰陣時起屋嗰陣時咧，就掘到好多副嗰啲咁嘅骸骨嘅，係一定有嘅。喺我嗰一次咧，就細個嗰陣時就係瞓緊覺，大約凌晨三點零鐘到啦，我就俾啲雜聲吵醒咗。嗰啲雜聲咧係細路仔嚟嘅，好多好多細路仔，一班咁樣嘅，嘻嘻哈哈。嗰陣時我心諗啊，咁夜都仲有人喺度玩嘅， 喺街㗎，你感覺？ 街嚟嘅，佢下面都有啲公園設施，有啲氹氹轉啊，有啲類似蕩千秋嗰啲嘢咧。 嗯，跟住你有冇裝出去睇啊？ 有啊。 點啊？ 見到裏面有好多個細路仔喺度玩緊。 嗯。 我真係見到有。 真係見到。 哦。 喺度嘻嘻哈哈，不過但係嗰啲衫咧，同埋啲衫男褸啊，同埋有啲有頭有啲冇腳咁咯。 哇！ 有啲直頭見到啲成日揈千秋咧，自己揈下揈下揈下咁樣嘅。 係，但全部都係小朋友嚟嘅啫。 係啊， 就唔會有大人喺身邊嗰啲嘅。 冇啊。 有幾多啊？你望落去嘅時候？ 起碼十幾個細路仔。 好多喎。 咁點啊？跟住你跟望 咗。佢嗰度跟住之後，突然間望翻，即係點咧？我 get 嘅，我個自己心裏已經係打咗個突。 係咯。 跟住突然間佢望翻上嚟，全部突然間靜曬。 係。 佢望住你， 見到我。 係啊。 哇！我當堂嗰陣時嗰陣時真係好驚。即刻大被冚個頭，然之後翻去冚埋個頭嘅。後屘我當冇事發生咯，成晚冇瞓覺咯。 再有冇聽到聲啊？其他嗰啲啊？ 有，跟住咧有類似有一隻蚊咁樣喺我隻耳仔一路飛嗰時，嗰啲蚊係嗡嗡聲嘅。但係我聽到嗰時候就係哈哈哈哈，即係笑緊嗰類啊。 嗯。 喺我隻耳仔就係咁不斷盤旋，係咁係。 但成件事你肯定唔會係一種夢境嚟，一定係㗎啦。 嗰時成話已經係醒曬嘅啦，已經。 嗯。喂，咁第二日你有冇同屋企人講，即係話你見到啲咁樣嘅情況出現？ 我唔敢講啊，因為事關我屋企唔係好相信我。 嗯。 但係我自細對呢樣嘢咧，我真係比較容易 feel 到咯。 但係直至幾時啊？譬如而家仲會唔會咁多？ 都有㗎， 而家都有。 凡係一又遇到嗰啲嘢咧，個人咧就會自動起曬雞皮啊！突然間有一陣嘢咁樣風咁樣吹過咧。成個人凍㗎，又知道有嗰樣嘢。 即係你個網絡比較容易接通咯，其實。 係啊係啊，見過好多次啦。 喂，但係你嗱，有啲朋友就話啦，即係經常如果容易見到嘅朋友咧，都可能會影響佢嘅時運。咁你自己覺得你有冇問題出現到啊？ 有啊，真係好大嘅影響。 點咧？例如咧？ 例如好似當我見到嘅時候咧，起碼真係有幾個真係好黑好黑。係。即係做錯嘢啊！有陣時又會自己明明咧啲錢咧擺咗喺左邊袋咧。都会唔见咗嘅，即系唔系话自己大帽跌咗啊，而系周围揾嚟揾去揾唔到。 不过有时心理嘅压力都会有嘅，你会觉得嗰样嘢出现咗，一定有啲影响，所以变咗你就算冇你嘅心理，都唔多唔少有啲影响住啦，唔出奇。 应该都会有噶， 系啦，都有啲咁嘅情况。 但系暂时嚟讲，你都冇影响得太紧要嘅嘢啊嘛，系嘛？ 系呢几年讲真一句，见到呢啲嘢啦，啲技能真系比较时运低啲咯，比较黑嘅一啲咯，即系做嘅嘢唔系咁顺利啊，同埋。自己有好多嘢麻煩咯。 我諗你集中個精神就係可能喺一個信仰或者你自己嘅信心上面都要建立翻起嚟先咯。 即係都有試過㗎啦，不過都係冇咁即係冇咁大啦，冇咁大下後力咯。 總之即係令到自己對呢方面唔好即係成日驚住先啦，呢個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嚟嘅。你即係加深咗自己嘅嗰種嘅力量先啦，先有機會去對抗其他嘢咯。其實呢個最重要啦。 係啊，同埋有時同啲師傅講，我都話你唔好第一時間咧就諗住話自己一定係見到容易接觸到嘅，千祈唔好諗呢個問題先啦。 其實咧，我最重要咧一樣嘢就話想學勸啲學生咧，而家就即係時下啲學生咧一個二個都唔怕呢啲嘢嘅，即係佢哋直頭講埋出口添。 有 時 好似， 因為事關好多時見佢哋，而家啲學生咧，周不時喺街啊，喺屋企又好，專玩埋嗰啲碟仙啊，先嗰啲嘢。 我哋講過多次 啦、因為琴日我哋亦都打過嚟講過，因為嗰啲學生咧，好多個個都唔明，即係好似當話你講大話啫，或者乜嘢，但係到你出咗事嘅時候咧，嗰時候後悔莫及。 係啦，啱。 真係想去勸下啲學生，我而家 希望佢哋真係可以用心聽到大家嘅説話啦。呢個我係希望可以同佢哋分享到，等佢哋警惕啦。 尖沙咀美麗華商業大廈咧，嗰度買一層樓啦，就嗰度有間地產公司，我朋友喺嗰度做嘅。 係。 咁有一次就去嗰度食飯，就探佢啦。咁結果食完飯就 lunch time 嚟嘅，咁去咗個 toilet。咁嗰段時間應該。就兩點鐘未夠嘅，咁入到個廁所嗰度咧，咁即係普通一般嗰啲電動嗰啲水喉咧，咪你要放隻手過去，佢先至會有水 感應嘅， 係啊，感應嗰啲。咁咧，你正常冇人掂過去，佢係唔會出水噶嘛，即係唔會流啲水。 除非壞咗啦。 壞咗嘅話咧，都會好正常，係因為長流啊，或者斷斷續續咁流啦。咁我哋開頭都以為壞咗嘅，開頭就流得好正常嘅，例如係逐下逐下咁樣流嘅。後屘佢係最尾嗰格嚟嘅門口到最尾，咁嗰陣時咧，那個廁所咧最尾嗰格咧已經係好奇怪嘅，道門無端端自動開，自動閂翻咁樣啦。咁嗰格係冇人去嘅，就算啲人係等廁所，因為嗰度寫字樓好多女仔食完飯喺個廁所嘅，咁都冇人去嗰格嘅喎。 嗰格會唔會係啲即係擠曬嘢㗎？ 冇擠嘢㗎，好乾淨嘅，乾淨到你唔信啊！格格都污糟，係嗰格好乾淨。 硬係啲人都要等，就唔入去嗰間嘅。 係啦，咁我都覺得奇怪咯。我去過嗰格廁所，但係我就覺得冇乜嘢。但係之後咧就發生咗啲事啦，道門無端端開啦，後屘個水喉咧就自動開、自動閂咁樣咯喎。咁又後屘就好正常啦，結果啲女仔就望曬過去嗰個洗手盆度啦。咁我喺尾二個格洗手盆度嘅，咁啲水就越流越急，越流越急，係正常嚟嘅。你就算伸隻手過去咧，不停咁樣去掂嗰個感應嗰個位咧，啲水都冇流得咁快嘅。我直情喺隔離試，都唔知點解啲水越流越快，越流越快。後屘就啲女仔驚啦，走啦。冇幾耐啲女仔走咗之後，剩低我同埋我朋友，我朋友就。话唔好理啦，唔好理啦咁样，我谂佢知道啲嘢嘅，不过佢冇出声咯。咁结果道门又开咯，即系最尾个隔类似个门咧又开咯。咁冇几耐又闩翻埋，咁嗰个洗手盆又无端端又着翻咯。咁之后我就比较白眼啦，我就讲咗句你吓我唔到嘅咁样。咁结果个水喉就停咗啦。冇几耐我又行咗出去吹走嗰个吹走器嗰度咧，后屘就冇几耐。 个水喉又着咯，朋友行埋去就即刻惊啦，弹开咗之后。咁结果嗰道门又开咯， 即系重复做呢啲动作嘅。 系啊系啊，后屘之后咧，嗰啲女仔一见到个水喉开咧，就走翻晒出去，冇人去呢个厕所。后屘结果行到出去嘅时候咧，啲女仔企晒门口度都唔知做乜。咁我就觉得奇怪啦，嗰格厕所系有冇啲乜嘢咧？之后我朋友冇做嘅时候咧，佢话翻我听咧，嗰度听闻之前咧，好似话都系酒店嚟噶嘛，就唔知话拆咗重建嗰啲咧，就话有嗰啲嘢嘅。一直以嚟嗰格类似都冇人去嘅，话一次咧夜晚有个清洁阿婶咧。在那里直情见到有个女仔坐在厕所都不动、啊、即 最尾 那格 你说 是啊，打开到门呢，正常女仔去厕所都会 lock 埋到门的嘛、uh-huh. 门锁是没有坏的。他说见到一个女仔耷晒头呢，是即见不到个样子，头发披晒落来呢，咁就是个阿婶呢讲返俾嗰度啲人听呢，话见到个女仔咁样，其实唔止佢一个囉，有几个都系嘅，啲清洁工人呢、uh-huh. 都见到嗰一格系见到有个女仔囉。咁、uh-huh. 之后嗰啲写字楼嗰啲女仔知道呢件事之后，其一就唔敢去嗰个厕所啦，其二呢、uh-huh.就陸續有啲怪事發生啦，有啲收嘢開 OT 嗰啲咧，就嗰道門咧無端端，例如佢一個去廁所嘅時候咧，就會成日開開閂閂嘅。 嗯， 嗰啲女仔仔之後，嗰啲女仔講翻嘅。 喂，嗰啲開閂程度大唔大嘅？其實即係似唔似一個人可以攝到出嚟咁樣？ 佢嗰啲門咧係咧好實嗰啲咧，咪嗰啲新式嗰啲廁所門咧，你咪要有少少用力推開佢咧，先會一聲咁樣開推得開嘅。佢係嗰啲用力嗰啲門嚟嘅，佢係好自然係咁樣慢慢打開咗咧、後屘就砰一聲咁樣閂翻埋嘅喎，即係好用力咁樣閂翻埋嗰只 咧。清潔嗰啲人咧有冇話見到呢、這個可能見到個女仔坐度啦？咁點樣消失咗定點樣咧？ 唔係啊，直情佢係驚到連地拖啊 走咗啦，唔敢睇啦。 走啊，後屘轉個頭咧，揾即係可能揾埋其他拍檔嗰啲夜晚清潔嗰啲咧，走去咧就冇事喎、 啊。 即係揾多幾個人去嘅時候就冇事咯。 即係見唔到係嘛？ 係啊，見唔到啊，但係咧嗰格廁所係好明顯咧。自從我啲事發生咗之後咧，就冇人去啊！都最尾個格仔個盤都冇人去，因為我唔知噶嘛，所以我就去咗尾個格仔個盤度補妝啊、化妝嗰啲嘢咯。咁後屘我就好百厭咁整咗個鬼臉喎，你嚇我唔到嘅，嚇我唔到嘅咁樣。後屘我朋友喺度笑，佢話係你一個咧試過停過佢就呢個，即係呢個洗手盤咧個無端端停。即係一路著水嘅，係通常咧越開越快，越開越快，係你手去接觸嗰個紅外線咧都冇咁快嘅。 喂，我想問下咧，鍾小姐啊，我想問下咧，你有冇話問翻你嗰、那個即係朋友咧？佢而家冇做啊，問翻佢話，即係其實係咪個個人都知道話係呢個女仔係會出現喺嗰度，同埋知唔知清楚點解呢個女仔即係有咩意外喺嗰個洗手間出現過？ 有聽過咯，因為傳聞咧就嗰度寫字樓咧嗰度好多層咧，係嗰一層有嘅就話好似唔知十幾樓嚟嘅啫。嗰陣時佢哋話咩酒店嗰度嗰陣時，我唔知話酒店定咪一等住宅定大廈啦。總之話嗰陣時有個女仔咧係喺廁所度自殺割脈啦，即係嗰度啲人傳聞啦， 就是、你依家噶啦。 會唔會知係呢一個咧？咁講法？ 聽聞就係呢個女仔咯，就話佢成日坐喺度，因為佢話佢死嗰陣時都係咧割咗脈喺個廁所度坐咗喺度咧，可能唔同位置，但係咁啱係個廁所嗰度，咁就割咗脈就成個人垂低咗咁樣，烏低個頭啊咁樣，即係死咗，挨咗喺病咗喺個牆邊度咧。咁所以啲女仔好驚好驚，一路傳咧都係咁樣咯。我朋友冇做先夠膽話波聲，話費事撞到喎。 咁即係其實如果而家啲朋友喺度做緊，都可能知噶咯。咁講 有嘅，佢話啲舊同事佢話咧，佢話自從我嗰次之後咧，佢就通常會講句我冇搞你，你唔好搞我啦。咁佢哋去廁所都唔驚咯，知道佢只不過係可能。嚟即刻嚇人咯！ 喂，但係咁樣都24小時出現嘅咯，你話晏晝啱啱 after lunch 嗰陣時間都會有咁樣情況。 係啊，其實有好多人唔係話夜晚先出現嘅，同埋想講翻話波子聲咧，頭先嗰個聽眾咪話佢唔係好信嘅波子聲，佢話可能偶然，但係咧我依家住嗰度咧，喺啲套房嗰啲。我都成日聽到囉，係晚晚都聽到，例如天光都好啦、我有陣時我返夜晚工㗎嘛，咁我例如我有陣時天光先瞓咁樣，咁、我六點零鐘啦，我都會聽到有波子聲，同埋我男朋友都聽到囉，好明顯嘅係啲波子聲滴㗎啦。 咁鍾小姐，如果就算聽到波子聲都唔證實到係啲乜嘢㗎喎，可能 冇話證唔證實到㗎，有陣時有啲風鈴聲係遠遠近近咁傳嚟傳去都有囉， 都可能係啲或者會結構上面問題嘅啫喎，可能會咁樣講法、 都會有咁嘅可能嘅，但係可能我覺得如果你結構上冇理由，就算你話即係話玩波子嘅呢度附近都未必有囉。 喂，維持幾耐啫？其實嗰啲聲你覺得一剎 那？好耐㗎喇，已經係。 即係咪一出現一次呢維持幾秒啊，或者即係好耐幾分鐘啊定點啊？ 係成晚㗎喇，你一合埋眼呢就會有㗎喇。我哋成日即係我成日同我男朋友，我成日男朋友無端問我你聽唔聽到啊？ 聽到波子聲，有陣時又聽到錘仔聲，跌錘仔嗰啲聲咧，砰砰聲嗰啲咧，係冇可能就算揼嘢，我諗都冇理由晚晚揼啩，成個月都揼。 嗱，我諗咁睇法，如果佢之後冇咩特別嘅影響啊、騷擾咁樣咧，你咪當可能真係自己聽咗一啲聲音係嚟自外界嘅咯，咁呢個即係解釋唔到嘅，咁由佢咯，算 啦。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你唔好驚佢，佢都係一個可能。有啲人你越驚佢咪越嚇你囉，佢其實可能講句貪玩囉，或者佢哋可能嗜好嚟嘅呢，嚇嚇人。 嗯， 又或者咁樣啦，即係有機會我哋都可能請一啲呢，即係建築師嚟去回應下，等大家會唔會係有一個安心嘅答案咁樣囉。 好似嗰陣時都聽過你哋嘅 有 嘅，有講過話咩啲牆啦， 係啦，啲聽眾朋友打電話嚟呀咁樣。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從一啲理性啲嘅角度去解釋呢樣嘢，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都覺得其實唔係㗎喎，咁或者從另一個角度都唔出奇嘅，不過我哋即係咁講法先啦，即係如果用理性嘅角度解釋得到，咁咪信咗呢樣嘢先囉，唔使擔心啦。 有啲師傅朋友呢，鍾小姐唔知你有冇聽過呢，即係話係所謂嘅即係靈體呀，係佢經過嗰陣時佢引起個磁場問題，所以令到嗰個建築架構呢就有啲咁嘅聲出現咗囉，因為本身都可能有啲所謂嘅即係有啲朋友 嗰啲電波嘛，啲波長嘛，影響 有冇咁聽過你？ 有啊，因為我有啲朋友又學咩嗰啲神打嗰啲咁樣咧，佢話其實只不過佢哋個波長比較比你強，即係可能你嗰陣時瞓覺嘅時候比較弱嘅時候，佢經過嘅時候咪會影響到你咯。所以你會聽到有啲波子聲啊嗰啲，其實可能佢哋唔小心嘅就係腦經嘅。 又或者係因為佢哋基本上係需要穿牆過壁噶嘛咁樣咧， 係啊係啊， 喺牆裏邊咧，即係喺行下嘅時候會咁咯。 位係接牆噶嘛， 所以我贊成你講咯，即係唔需要驚先啦，聽到啲聲，萬一如果你驚嘅話，越係會容易聽到噶嘛，更加係咪先？ 係啊係啊，你個波長會越嚟越弱噶嘛。個朋友話你唔驚佢就冇事 嘅。係啦，撞住咗自己的膽先啦，喺呢方面好。 係啊。 我想講下呢、這個大坑嗰件事啊，咁我就好細個都已經喺大坑嗰度附近㗎啦。 係。 咁關於即係話上邊虎豹別墅啊，同埋大坑嗰個水塘嗰度咧，咁浸即係嗰件事咧就。大坑虎豹別墅嗰上面咧，就因為嗰陣時傳聞咧，就係一隻老虎咧就企喺度嘅。 係老虎 企喺度， 企喺邊度啊？ 啊， 企喺邊度？ 虎豹別墅嗰、那個近住佢嗰個佢虎豹別墅本身嗰間屋嗰度咧。 哦。 啊，咁樣佢就係有一隻老虎咁樣企喺身嘅。 係。 咁企喺身咧就著住一件好似啲虎皮嘅咁嘅衫嘅咧。 嗯。 咁樣咧就佢就個形態咧就好似望住大坑咁樣嘅。 嗯。 咁樣就傳說講話咧，就咁就影響咗大坑咧，就變咗個運就唔係咁好啦。 嗯。 咁就整到咧，就大坑啲居民咧就話嗰度有疫症啊，咁即係嗰啲傳嘅啫。 嗯。 咁啊疫症啊，咁啊冇龍啊，咁嚟消災。 係咯。 咁樣嘅事嘅，咁好多人都聽過呢個問題啦。 係。 咁如果講到話嗰個水氹嗰度咧，嗰度以前咧就喺虎豹別墅側邊咧嗰條坑咧。有啲山水咧就好猛嘅， 即係名渠嚟㗎嘛，以前 係啊，名渠嚟㗎。咁就喺呢個間所謂上面嗰間學校咧，對面嗰間學校咧，嘅小學嘅操場底咧，就係嗰條名渠嚟㗎啦。 哦， 咁一路透到落嚟大坑呢度，就間所謂話嗰度咧，又有個南無阿彌陀佛嗰個位嗰度咧，嗰度以前咧就係一個大水氹。咁嗰個水氹咧，咁就係啲人咧就係有間電力嘅洗衣公司咧。咁就喺度我哋做洗衫嘅，即係接住啲水度洗衫嘅。係。咁佢喺度洗衫呢，咁就變咗埋邊呢，就因為嗰度附近有好多嗰啲屋仔呀，即係啲寮仔咁樣啦。 係。 咁就好多人呢就天熱呢就喺嗰度游水嘅。 嗯。 咁聽講話呢游水呢就每年呢嗰度呢都會浸到啲細路仔嘅。 嗯。 係。咁原因可能呢就因為年年都有咁嘅事發生呢，咁就變咗呢埋邊呢就整一個石碑喺度，就係南無阿彌陀佛，即係等啲人喺度玩咧，就比較即係安全 啲咁 樣。咁樣嘅。 係就咁，咁上邊嗰條橋咧，嗰條石級咧，底下咧就仲有一條石級嘅。咁而嗰條石級咧，就係舊底時係沿住呢條石級就上去上邊大坑道嘅。係。咁加拉咩後期咧就起咗呢條新嘅咧，就遮蓋咗，就喺上邊嚟。咁關於話嗰、那個細路仔玩嗰度嗰啲話啲箭啊，話有嘢掹啊嗰啲咧，咁我哋喺大坑咧都暫時都聽唔到係有呢啲咁嘅嘢啦。 哦，明白。 咁但係你覺得嗰度啲風水啊嗰啲情況或者住落去嘅感覺會點樣咧？有關係啦。 講咧就都好太平嘅。 係咪？ 係，住都冇乜嘢，即係突發嘅嘢啊，冇乜嘢咁樣，唔知係 即係當日係咩啦，即係總之年都有武客隆啊，咁樣咧都係比較係人口又比較幾平安嘅。 不過其實嗰度都幾風涼水冷嘅喎，因為個地方幾高下噶嘛，已經係嘛？ 如果大坑底下就唔係， 嚇上邊咧， 虎豹別墅嗰上邊咧就比較係即係 涼啲嘅， 比較係清涼啲啦。 係咯， 因為佢係上咗山上邊。 係啦，嗰啲咁樣。 係。 好啦，咁啊，多謝回應。 就係咁啫。 系我讲我细个一个经历嘅，喺我家姐屋企度，就系发生喺十几年前噶啦。 系 咁样就我个家姐夜晚好夜打俾我，就两点几喺佢住喺高街嘅西环嗰边高街啦。 系 咁啊叫我夜晚搭的士到屋企啦。咁我姐夫就出风嚟去医院，咁我就去到我家姐屋企度瞓觉嗰时候，我好细个嘅啫嘛，咁睇住我个医生，医生就系 B B 仔嚟嘅。咁瞓到半夜嗰阵，我听到一啲。即係好似人哋細個聽恐聽啲鬼故嘅收音機聲，啲搖窗聲、咿咿聲咯，但係啲窗全部閂曬嘅，係聽到咿聲咁。但係我喺房度瞓嘅，咁就我覺得奇怪，啲窗鎖曬點會有咿聲？但我都唔理佢咯。咁跟住隔咗一陣啦，我聽到有人翻嚟，即係好明顯有幾個節奏係有人開節閘、開門跟住入嚟啦，跟住著淨係著咗燈喎，但係我喺房度瞓嘅喎。咁個房下面呢就有啲即係以前啲門呢咪有啲好似百葉鏈一間一間望到出面嘅。咁佢呀即係我聽到有人入，你聽到好多好嘈喎，出面有人好似著咗燈咁囉，咁我覺得好奇怪，點會有人返嚟囉，因為得我同我姐夫同埋佢個女住三個人，你知我女係 BB 仔喺房瞓緊覺咁。咁我即係以為有人返啦，即刻開門行出去睇囉，但係一打開到門就係成個係黑乜乜乜都冇囉。 但係你嗰啲百葉位嗰陣時候你見到著燈㗎嘛，係咪？ 係呀，係好明顯係見到有燈㗎。有時開到門真係好驚囉，即係覺得即係點解會嗰啲係咪有力量嘅呢？明明見到係真係著咗燈喎，係聽到好嘈雜嘅聲喺我聽到呢，係好似有人行嚟行去呀，淨係聽到啲電視機聲囉。但係開門就係乜嘢都冇囉。 咁你同你嘅姐夫講返呢？ 我同我家姐講，我家姐話唔係嘅，冇嘅，但係我就嗰時細好細個都係讀緊13、14歲啫嘛，咁我開我家姐啲櫃桶睇都見到係好多符啊啲乜嘢喺度囉。 但係佢又唔肯講俾你聽咩事。 係啦，佢話冇嘢囉。但係之後嗰間屋都係唔係咁好嘅囉。 點解呀？ 之後再租俾下一手住呢，嗰個業主係即係跳樓死咗㗎。 有冇知原因呀？ 但係唔係喺嗰度跳㗎喎。 但唔知原因嘅。 唔知原因，但我係知呢件事囉。因為佢新年嗰陣時都係一紮，我哋屋企嗰陣時係我家姐住緊嘅，一紮白色嘅年初一喎，一隻白色嘅好似鸚鵡咁嘅，好似應係鸚鵡嚟嘅，好似嗰度雀仔係啄曬啲吉囉。 啄曬啲吉，啲吉擺喺邊啊？ 喺個露台出面囉。 我個飛入嚟啄啊？ 唔出奇喎，係咪？ 係一粒都冇剩喎，幾盤喎，啄曬喎，係一紮囉。 咁就奇怪喎，如果咁樣又。 係啊，係嗰間屋係好陰森，因為佢冇乜啲窗户嗰啲位置全部都係起曬房嘅。 但你知唔知道你家姐嗰啲有冇揾人睇過咧？其實嗱，佢有咁多符喺度啦，即係佢到大個，你有冇問翻佢？佢都肯唔肯講當其時。 後翻佢話冇，佢話冇嘢咯。但我覺得係一定係有嘢咯，間屋係好唔舒服㗎。你入到佢係， 即係冇乜光線啊，會咁樣。 冇乜光線咯，因為佢係喺高街頭嗰邊咯。另外一邊嚟嘅咯。 不過好難講啊，好似你正話所講，或者喺啲門罅嗰度見到有光咧。有時即係話啲靈體咧，佢個力量咧就最主要就係話你自己心驚咗嘅時間咧，你容易恐懼咧，就令到你有個幻，即係點講幻想出嚟嘅形象係點樣嘅。咁所以即係可能呢啲都係你自己驚嘅嘢，半日攰形攰聲啊，令到你咁樣擔心。 因為我點解咧？我可能會唔會係發夢咯？自己咁諗嘅，咪搣下條，哇痛嘅喎，唔係發夢。但係一打開門嗰陣，哇！真係係呆咗，就係冇曬反應，點解會咁樣？ 因為甚至乎有人講，即係話係靈界嘅朋友，其實佢哋本身都有啲光嘅嚇。啲朋友都話有時見佢藍色啊、綠色咁樣，呢方面都係可能係屬於佢哋嗰種嘅磁場光線都未定。 但我見到佢係一種燈嘅咯， 燈光嚟㗎， 好似係著咗燈，俾人嘅感覺係有人翻嚟嘅感覺。 呢個就係擾亂咗你嘅思想咯，即係擾亂咗你嘅視覺。甚至乎即可能著燈咁嘅情況咯。 係，同埋我想講一個細睇我自己住嗰間屋嘅經歷咯。喺大角咀啲舊樓7層高嗰啲咯。 咁我細個嗰時好白厭咁，我睇電視咧，見到以前有套戲叫《執到寶》，你見唔見 得？ 咁嗰啲人咧，咪成日會彈起身咁樣噏嘢嘅， 上身咁樣 啦。 係啊，咁我成日細個啊，即係學佢咯，學完佢之後就出事啦。 哦，點樣？ 咁樣學完佢之後咧，夜晚瞓覺啦，跟住晚晚連續係一個禮拜好多晚都俾嗰啲嘢擲住，喐唔到咯。 會唔會你睇得多，然後有呢個幻想啊，或者係幻象咁樣？ 唔係咁感覺，直頭係係喐都喐唔到嘅，每一次都係好似有人嗰啲氣吹你咁嘅感覺，你就唔喐得咯。 但係你有冇嘗試同屋企人講翻啊？ 我冇嗰時好細個嘅啫，嗰時。 咁點啊？一路俾佢走。 五六年班，五六年班咯。跟住我同我阿媽講咯，我阿媽唔同我住噶嘛。 幾耐啊？ 係咯，幾耐？ 跟住我阿媽就幫我請咗個泰國佛咯，即係俾我帶咯。 跟住冇啦。 跟住好奇怪，即係。一次又一次是怎樣呢？他又是好像平時那樣，我睡著眼未睡著間沒什麼力呢，有一陣風吹過來這樣，但是就是整個四個佛呢是跳起了咯，在打一條身道的時候是跳起了打落個頭，跟住打個冷靜，然後就以後都沒有再來過。 哦，這麼奇怪的？ 是啊，很神奇的，為什麼整個佛跳起波落打，即是打到自己的頭嘛， 是 痛咯，跟住一閘頂了，跟住就以後都沒有沒有。 但你是睡緊覺的，即是你那剎那會不會是有些動作令到你自己揈到個佛像咁彈 咯？佢係唔係嗰力係好猛嘅，係即係打上嚟，好似即係好似撥開啲嘢咁嘅感覺。 即係你會覺得可能幫你擋咗啲嘢咁。 係啊，係即係佢係每次都係敲你瞓同未瞓之間，佢就會唔喐得咁樣咯。 可能呢個就是最脆弱的時候嚟㗎，呢一個嚇，即係會係咁嘅情況。 係啊，係啊。 所以就攝到啦，尤其是加上你就睇咗嗰套戲添啊，嗰套電視添啦。 係啊，我覺得好似係可能係自己係唔應該學嗰啲嘢咯，我覺得係。 啊，咁啊係，因為其實你都要對一啲離開咗朋友一種尊敬嚟㗎嘛。 係啊。 其實都要啦，係咪？ 同埋我以前瞓嗰張牀上面係一條橫嘅梁嘅，即係喺只牀中一係好似角仔咁樓上嗰啲咯。 哦，呢個就風水問題。 未必係啊，呢個可能係令到你有壓抑喺度㗎啦，即係會唔會反而呢一個影響到你覺得有俾鬼就很難說。 因為你知道那時間都是赤明村是七層大廈那些來的， 是 那時候也有些叫做小販攤檔那些啦，就專做夜市的，其中呢有一個竹檔，那就賣一些艇艇竹牛竹那些樣啦，就剛剛在一個樓下的 corner 位， 是 但是就很有趣的，這個竹檔就逢星期四都不開的，那它原因呢就是說無緣無故，因為他試過幾次無緣無故星期四開檔的時候呢，他那班竹會沒曬，冇賣過， 每次都係啊， 係星期四， 好大， 星期四 好大攤 嘅，係啊，你主定嗰啲嘅喎， 係啊，但係你應該係話你賣咗嘅，你梗係冇曬啦， 係咯， 但係冇賣過，就算賣佢都唔賣得咁多，咁我當就當你賣啊，你都唔賣咁多啊，成攤咁，即係嗰啲係淨係鐵桶嗰啲咧， 咁個竹檔老闆懷疑係乜嘢 啊？其實唔係懷疑啊，係因為咧嗰一座樓佢擺檔擺開檔，即係其實嗰度擺檔好多好多年㗎啦，咁就話。嗰度曾經發生過一件意外，而個意外呢就亦都我朋友親眼見到嘅，咁就係話有兩個細路仔俾一個癲婆，由我唔記得係癲佬定癲男人定女人嚟㗎，即係個神經有問題嗰個啦，咁就喺七樓掟咗落街，兩兄弟嚟嘅，咁而佢跌落嚟個位呢就啱啱喺佢竹檔嗰個坑渠邊位， 即係佢擺檔嘅位置， 係啦，咁一個呢就跌咗，一個呢就跌喺嗰個啱啱以前舊式嗰啲坑渠呢就冇冚㗎嘛，冇而家啲鐵蓋冚㗎嘛，咁一個就跌咗坑渠嗰度死咗，一個呢就喺個坑渠對開嗰啲行人路嗰度死咗，咁而佢哋嗰日發生呢件意外呢亦都係星期四。 喔，你懷疑就係嗰兩個靈體小朋友， 因為嗰時其實呢我好細個，我都係讀中一到咋，咁我就咦點解逢星期四都唔開㗎呢咁樣。咁後來呢就我有個同學即係同我都係住附近嘅，咁佢就問啊係喎點解唔開嘅呢咁樣， 問返問佢啦， 問返唔係問佢呀，係問返佢即係佢啲叫咩呢長輩嗰啲呀，咁佢原來呢就話有件咁嘅事發生過，咁之後呢就逢星期四都唔開啦， 咁但係佢係咪自己知道喺星期四裏面一定會出事呢？ 係呀， 佢試過好多次，所以 試過 唔開嘅， 好多次呀，係呀，試過好多次，即係一次佢亦都試過睇下個煲有冇漏呀嗰啲咁樣啦，咁因為佢因為佢嗰啲呢嗰時就好興話上面住人，下面呢樓下呢就 係 下鋪頭嗰啲嚟㗎嘛，咁佢哋嗰啲呢就同嗰啲鋪頭傾開呢，即係我哋先至會清楚囉。 咦，黃太，嗱你意思係咪就話佢賣賣下，可能賣到可能七八點咁樣？ 佢開好嘢， 好嘢嘅， 即係開成 系做即系宵夜嗰段时间咯。 咁但系咪就系卖到可能未差唔多要收铺嘅时候咧，发觉咦冇粮冇晒嘅咁系咪？ 系收铺系开铺中段已经冇晒， 即系突然间就冇咗嘅，系一次过冇嘅，即系可能剩翻一半嘅时间，揼一声就冇咗噶。 系啊系啊， 咁就几离奇。 喂，咁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嗰个档主咧，佢有冇话自己有宗教信仰，搵人去做一啲嘢，明知有咁嘅成全？ 冇，因为嗰阵时同埋嗰阵时咧，其实因为。好低結嘅，街條呢度啲人咧，當頻頻有意外發生嘅話咧，嗰座大廈啲人會自知打齋嘅。 我知道有事發生 啊。係啊，因為好似而家南海建咗之後啦，咁有一座樓啦，佢成日嗰度有人跳樓嘅，唔知點解成日都有人跳樓。咁但係咧，嗰度啲居民啊，即係嗰啲互助委員會嗰啲咧，就會請人打齋，年年都打嘅。 係。 即係佢哋係比較齊心，同埋可能以前係嗰啲舊區搬過嚟咧，熟多啲咁樣。 同埋可能佢哋即係感受到好多嘢咧，再加上就話，不如大家安心啦，做咗件事可能即係安安樂樂咁過啊嘛，係咪先？ 喂，咁嗱，如果講翻嗰個檔口咧，咁佢除咗係星期四唔開之外，其他就冇事發生嘅。 冇㗎。 但係會唔會特別旺啊？其實嗱，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其他日係啊，有啲人咁講㗎嘛，即係可能你幫到佢呢樣嘢嘅話， 即係你指佢嘅生意啊？ 係啦， 佢好旺㗎。 我 講得意嘅，佢哋係兩公婆做，但係兩公婆都有缺陷㗎。 哦，係啊。 但係咧，即係佢係我哋就算咧，我哋住比較遠少少，因為佢成條村民路咧係一條好似好長嘅村咁樣， 係 一條大一條馬路隔開中間兩邊咁樣，但係都我諗都好長嚇。咁咧就好多人咧就算由泳池嗰邊咧都專登走過嚟買粥食㗎。 會唔會獨子生意 咧？都唔係噶，嗰度有雲吞麵啊，好多好，其實好多嘢食噶呢度係。 嗱，你只係得到兩樣嘢嘅啫，一係就特別好食，好難得去揾到嘅。 一係就報恩。 一係就報恩。 係啦。 咁呢樣嘢唔清楚，因為我哋又唔係真真正正喺即係事發當時嗰陣時知道咯。 係咯，即係大家估計嘅就有兩個機會喺度咁。 喂，但係真係解釋唔到啊！成棚粥冇理由冇曬㗎。 係啊，我哋知道啲粥鋪好大棚㗎嘛。 冇可能㗎。 係鐵桶嗰啲咧。 係咯係咯。 即係就算佢唔係鐵桶嗰啲咧，劈咗佢煲好咗擺埋一邊咧，佢倒落個爐度咧都有翻咁上下曬。 同埋你賣慣粥，你計到數噶嘛？你出咗幾多碗粥？ 係啊係啊。 哦，但係魚嗰兩靈體食佢食得咁多咩？ 唔知點解啊？唔知點解 啊？同埋佢口味永遠一致喎。 定係白粥嘅啫喎。 係啦。 佢成班因為 個口味就係咁喎。 即 係 佢唔會話啲料嗰啲會冇，唔會喎，淨係啲白粥冇 嘅 啫喎。 不過可能佢想請人食都唔定嘅。 咁同埋咧， 呢個又驚啲喎。 喂， 係請講。 另一件事咧，我就想講嘅，就發生比較近期嘅，就係關於我大奶奶嘅。咁佢最近過咗身。咁咧就好得意嘅就係話，因為我先生咧，佢本身對靈體呢樣嘢咧好敏感，好敏感。咁就佢因為我都唔知嘅，佢嗰翻嚟就話俾我聽喺靈堂嗰度咧，因為喺停屍間嗰度，我哋可以入得去噶嘛。咁就話佢唔知點解但乜硬係好似唔係好敢望我咁樣。咁我點樣唔敢望你？匿埋站點解唔敢望你啫？咁佢就話好得意嘅，因為佢唔係你爹哋啊，我老豆啊，唔係你阿爺過身嗰時咧，我入去望佢咧，佢成覺得咧。感覺都是望住我笑的。 哦，有感應咁樣。 但係唔知點解大媽係唔敢望住我。咁因為佢以前細個比較即係屋企複雜啲啦，咁就發生咗嗰啲嘢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如果係咁嘅話，我咪同大媽講話以前啲嘢唔計啦。因為你已經去啦，就唔好即係記掛喺個心 度。即係安安樂樂咁去啦。 咁安樂樂咁去啦。但係好得意嘅就係因為我呢個奶奶都唔係最大嘅。 係。 咁咧就。佢過身之後第三晚，我公話佢翻過嚟，咁我就話你點知佢翻過嚟？又冇話有啲飛蛾啊，定嗰啲咁翻，即係嗰啲咁嘅嘢。佢話嗰晚佢好夜，我諗大概三點零四點鐘啦。咁佢就話唔知點解個神台個燈特別，因為你知神台啲蠟燭咧一對噶嘛，同埋佢一條電線咧係通兩眼燈噶嘛。佢就話零零四四，因為佢嗰個祖先位嗰度咧。就一邊就係祖先啦，另外一邊咧就去爸爸幅相啦。佢零零四四就訂咗神台三層。咁咧就喺爸爸幅相嗰邊嗰盞蠟燭燈咧，係咁不斷斬斬斬斬。 係壞咋？ 唔係，仲有就係話更加奇怪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哥哥過身，而嗰個哥哥嗰時咧就個師傅同佢講，因為佢係未成人啊， 喺肚裏邊過身嘅。 出咗世，咁但係就好細個就即係出世冇耐就夭折咗， 即係都係嬰靈嚟嘅。 嚇，咁咧就嗰個師傅就叫佢擺喺地主隔離，咁咧就係依地主去食嘅。咁咧零食食都係地主都係兩眼燈噶嘛，亦都係得佢阿哥嗰邊眼燈係咁斬係咁斬係咁斬。 有咩寓意啊？你覺得？ 咁但係咧，就斬嘅時候，因為如果佢鬆嘅話，佢有可能會斬。 佢設定撳住眼燈鈴嘅時候咧，都係咁膽。 真係 check 過冇壞到嘅。 冇壞過。因為佢一條電線咧， 點解啊？覺得其實 咁有咩寓意啊？要喺度做。點解啊？ 佢就同我講，佢話佢淨感覺到佢大媽翻過嚟，但係唔俾佢入屋。 點解啊？ 唔俾佢上位。 點解啊？ 因為佢話俾我聽，佢我老爺曾經生前講過句説話，佢死都唔要同佢大媽一齊。 哦，所以就唔俾佢翻。 係啦，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話因為我奶奶要排期做喪事嗰啲咧，要入土啊，剩咁樣啦。咁就因為佢我大媽嗰、那個大奶奶嗰個神位咧，就擺喺我大伯屋企嘅。 係。 咁嗰日咧就因為而家你知道香港老興就話今日入土為安，咁即時就英雄咁樣就脫孝咁樣噶嘛。咁就嗰日咧就脫孝嘅。咁咧就嗰陣時其實咧個男婆都同我講我哋覺得我哋大奶奶幅相咧。仲大過我老爺幅相，因為 我大伯嗰邊都擺咗老爺幅相嘅，佢都有供奉嘅，咁咧就仲大過我老爺幅相。咁嗰陣先生嚟咁問過個南華佬，佢話會唔會太大呢幅相咁樣？咁跟住咧 尊敬係咪倒轉？ 咁但係咧，因為我姑奶就冇所謂啦，冇所謂啦咁樣。咁跟住咧，好啦，好啦，叫攤花掛咁擺上去啦。咁啱啱咧，佢個侄仔就唔覺意揩到個櫃。佢大媽幅相就嘣一聲冧咗落嚟，仲要將佢大佬啱啱點俾佢個三張砸斷咗。 哦， 咁啱嘅。 但係咧就話，因為佢係同我老爺同即係我老爺同我大奶奶幅相係擺埋一齊嘅。 係， 但我老爺幅相係冇跌到落嚟。 哦，即係你嘅意思係咩咧？嗱，其實呢度 我覺得係應咗我老公講嗰句咯，唔想同佢一齊咯。 係，咁所以咧就要㧬曬落嚟咁樣。 好得，但係好得意就話，如果既然如果你話因為冧嘅問，因為可能撞到問題，咁應該就我連我老爺嗰幅撞埋落嚟㗎，因為我老爺嗰幅咧都冇話黐住嗰個神台嘅，都係咁擺喺度嘅啫。 係。 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咯， 即係啲嘢咁啱得咁巧啦，係咪？即係如果你信，當然可能係背後有啲意思。 但你都要保留翻10%咧，係即係咁啱得咁巧嘅狀態。 係啊，我都 你都要保留翻至少10%，我覺得。 我其實我自己保留咗20%。 係 啊，咁啊好啲添。 係啦，仲好啲係咪？ 係咯係咯。咁同埋我想講埋，你要想時講嗰個大頭鷹係咪？ 係啊。 咁就有嗰個陳唐先生 啊。係啊係啊。 咁佢講咗好多嘢，咁但係我亦都聽到有啲觀眾去質疑佢。如果既然是咁機密嘅，就唔會泄露出嚟啦。咁我覺得就唔係，因為其實我對英國軍部嗰邊啲人都，因為我都係喺嗰邊大，即係都識嗰啲人。咁其實我從 uncle 嗰度聽到咧，就話好多嘢 confidential，但係咧有陣時我知。傾開偈飲開酒 就講開啦， 記得咗啦，又講啦， 已經唔記得咗噶啦。同埋我曾經聽過一個咧，都係關於就算係大學裡面嘅，都係叫 confidential。但係咧就係、是、由我中一個PE 嘅上講俾佢聽。 哦， 佢都係由佢啲同屆同學話俾佢聽， 佢攞嚟教書。 咁但係。我又不想阻你那麼多時間啦，或者我下次有機會先講這個啦。 其實你意思是有機會真的這樣一傳一這樣一路傳開 啦。有機會，因為那個都其實都都有些問題囉。那 邊方面啊你 說？你說 PE 阿Sir講過那件事。 是啦是啦。咁佢其實佢就唔係講大頭鷹嗰個，佢係講呢大學個裏面啲怪事啊。咁但係就出面就唔係咁多人知。 邊間大學啊？ 好似係 Hong Kong U。 哦。 OK， 好就康康要 嗱，不如咁样啦，咁我哋有你联络电话系咪？ 我哋联络翻你啊，或者听晚嘅时间。 咁我亦都首先重申一样嘢啦，因为我都系听我Sir讲，我唔可以 100% 系确定佢系完全真确。 哦，当然。 只不过我听翻嚟，咁而家我觉得我又觉得几恐怖嘅。 系。 咁或者你到时你联络翻我，或者我再打上嚟啦。 好啊。先前提開就話在馬鞍山方面似乎都有些回應。 朋友回應了。 OK， 聽聽這位朋友先。 喂梁先生。 Hello。 梁生。 喂是。 你好。 是 是是。 是那方面怎樣 的？是那方面是這樣的，因為我自己搬了來馬鞍山就沒多久，幾個月而已。因為有一天即是我就是昨晚聽到收音機才覺得那天呢我見到那些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吧。 因為我有一天就夜晚上10點多。咁我喺嗰頭就食完嘢啦，咁我呢就係行返上去嗰條天橋嗰度，咁佢諗住行過對面商場嘅，咁跟住呢我因為我未行過嘛，咁諗住行上行下啦咁樣，咁一行到上去咁聞到陣味，咁我呢就喺度自己同自己講呀，嘩乜咁鬼臭嘅無端端，咁跟住即係當時呢就冇乜人嘅條橋，喺離遠呢就有我記得有一批人嚟緊嘅，跟住喺我隔離呢仲有一個人嘅，咁跟住呢我呢 就嗰我記得咧嗰度有個垃圾桶嘅，咁我咧就即係喺中橋嘅中間部分啦，大概即係嗰啲咁嘅銀色嗰啲咧，嚇咁咧就跟住我咧就見到一個女仔，就係、是、個面向住街嘅，咁我咧就 咩形狀啊？ 嚇咁我咧就咩形狀啊？佢係一個普通一個人咁，即係普通一個女仔咁咯，係但係係後生嘅，咁我想證實一下，咁即係佢咧就十。應該是十零廿歲咁上下啦。咁我呢就一路咁我揸住個袋嘅隻手咁我呢就喺度抄下抄下咁就抄多啲垃圾喎。咁我諗住埋去抌垃圾啦。咁我行埋去咁佢就突然間呢佢呢就擰住面。我未埋到去之前佢個警覺性呢就好似好高。 點樣 呢望望佢當時個樣呢佢係冇表情嘅。咁同埋呢我呢就見到佢咁樣佢個樣又好似嬲又好似唔係嬲咁喎。咁我即係但佢走得閃得好快嘅。我未埋到去大概五尺前佢已經發覺到我行埋去但佢背住我喎。但唔知佢一閃一擰過嚟一望望望望跟住佢就閃。 佢哋感覺到你行緊埋嚟㗎。 佢感覺到我行緊埋去。咁跟住我呢就埋我一見到佢閃跟住我同佢眼光係接觸啦。佢個樣呢即係佢嘅衣著係後生但我見到佢個人係好黑嘅。但唔知點解係好黑啲皮膚好黑咁嘅呢咁跟住我心就覺得好奇怪咦點解呢個女仔個樣咁樣樣咁跟住我唔、哎、好意思咁跟住我就掉咗啲嘢啦掉咗啲嘢跟住我就行再向前行啦咁我個心有啲寒喎啲頭先個人嘅表情咁得意嘅呢咁跟住我呢就行多幾步跟住我大概行咗即係行多大概十步到嘅啫跟住我擰住面我啊望下先咁跟住一擰住面跟住我就唔見咗佢。 好快脆唔見咗。 根本佢係冇可能喺嗰度唔見即係冇咁快㗎。 即係佢唔係企近樓梯嗰度㗎。 唔係㗎因為但係佢喺中間嚟㗎嘛。差不多中間嗰段時間。咁跟住我呢就個心有啲寒啦。咁我但係我都冇諗囉。我跟住我見到前面嗰批嚟緊嘅時候我亦都行快啲去接近前面嗰批人。咁跟住我就過咗就亦都冇擺喺心啦。直至到尋晚一聽我覺得咦嗰日又好似似似地喎唔知係唔係呢 好似講嘅時間都係差唔多喎都係十點零鐘嘅時候。 係夜晚黑十點幾。 係囉。嗰位朋友都係咁講喎。 嗱喂梁生我想問一問呢見到佢個樣呢係點樣長頭髮短頭髮做乜嘢 嘅。嗰頭髮呢係中頭髮嘅就唔係話長頭髮。 啱啱電膊頭嗰啲。 啱電膊頭嗰啲。但係個樣呢你睇落去呢佢係一個佢個打扮都係十幾廿歲嘅。咁但係佢個樣呢你睇落去佢個樣係好似好蒼好似成四十歲佢又不是皺紋那種四十歲即是好像立住晒咁嘅呢我唔 覺得。冇表情㗎喇都係。 冇表情好似公。 咁但我想問返你點解你要有個衝動行埋去係你咪之前已經聽過呢個傳聞？ 我未聽過㗎。 因為你係咪掉垃圾咋只不過。 純粹想掉垃圾。 係我純粹行埋去掉垃圾咗我見到個人。 你行到埋去時間呢係咪真係好臭㗎個咁喎。除咗垃圾。 其實我行埋去身邊呢就唔係話咁臭喎。我就係即突然間聞到一陣好臭嘅嘩乜咁鬼臭。我仲話嘩乜呢度咁鬼臭嘅。咁跟住行多幾步咁我見到有垃圾桶我抄下抄下嘢。即係我離遠見到垃圾桶咁我抄下抄下啊有啲紙想抌。都行埋去抌囉。點知我買到差唔多五尺都未到。佢就一擰過嚟佢見到我佢又唔驚。佢又唔係驚喎佢又冇表情喎咁我仲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咁跟住佢就好快佢啲腳步好快咁樣閃開咗跟住我繼續咁行咗大概十步到啦我擰住面我就唔見佢啦。 嗱咁講法啦當然啦即係如果當然最好嘅呢位朋友真係一個人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點解無端端嗰時候好似咁多朋友都會見到一個女仔十點鐘下會咁樣企喺度。 不過暫時講聖傳嗰個傳聞呢即係譬如話為佢 fax 嗰時呢就即係都係講話即係長頭髮啊之類咁樣。咁呢一個就去到膊頭咁樣今次。 係啦就係我想證實下我見嗰個到底係唔係嚟嘅。 都難講同埋尤其是嗰個位呢就其實基本上多數會一是近那個大型商場一是近酒樓那邊才會有人站在那裡等人而已即如果你說中間 剛剛剛剛 就很少可的 是啊他是望著街的望著街我還記得他是在我的左手邊因為我是向在酒樓那邊出來向那裡走出來的嘛 三個朋友說這個傳聞你是算接觸最近那個來的 因為他真正見到他 你還要跟對方說話添 我說不好意思但他應都沒有應我的他閃得很快 究竟你遇那個是什麼來的 呢我想看看會不會是他的樣子是怎樣樣 又或者這樣我們倒回轉來問如果那個女仔現在聽到這個節目不如打回上來我們安心 即如果當然是人的說話啦 是啦好 嗎那就比較好一點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但因為我一直沒放在心都沒當過他是鬼 嗰陣時咧，係同我 同埋我公、我婆、我媽、我爸一起住嘅，同埋我哥。咁就有兩間屋，一間屋咧就係我公同我婆，咁一間屋就係我哋屋企人啦。咁因為我爸同我媽咧就要去第二度，咁所以我同我哥咧就去咗我婆嗰度瞓。咁有一日咧，我瞓覺嘅時候咧，咁我瞓到大約兩點鐘啦。咁我係鎖咗房門㗎。咁我間房咧係其實對住我哥間房，大家都係如果開房門嘅話，大家都可以望到大家間房。 即係門對門㗎啦。 係啦，門對門。咁我咧係張床咧嘅，即係如果我瞓喺張床度咧，我右手邊咧就係道門，而左手邊就係個窗。咁我瞓到半夜，突然間有人撳實我。咁我好嘈，聽到好多人喺度講嘢，咁但我聽唔到佢哋講乜㗎喎，咁好似含住啲嘢咁講嘢啦，咁我擘大眼啦，咁我全身都唔喐得啦，咁我就望隻眼就碌到囉，咁我望到隻個心口呢就有個男人嘅手撳住我個心口，咁嗰、那個左隻手呢係一個好，我諗應該係外國人啦，咁因為呢佢啲手毛呢係金色㗎，咁咁我好驚啦，咁我諗我持續咗大概一分鐘到啦，咁我又唔喐得，又其實我已經搏命嗌㗎，但我係嗌唔出聲囉，咁後尾我望到我個房門係開咗，咁但我係鎖咗房門瞓㗎嘛，咁我就見到有個好黑啊，咁我見到個男人嘅身形啦企咗喺度，咁我就喐得啦，咁跟住然後呢我就即刻坐咗起身啦，咁隻手又冇咗喇喎，咁我就見到個男人呢就入咗我哥間房，咁我即刻起身啦，冲去我哥間房啦，咁但係我哥唔喺房，亦都冇人喎，咁我好驚啦，咁我就走上去同我公講啦，咁我公呢就話你眼花呀，你發夢呀，咁陪我天光啦，冇瞓啦，咁我如是者我成日都會見到呢個人囉，咁有一日我洗頭喺沖涼房洗頭，咁我洗頭呢就係用個盆擺咗喺個廁所度，就耷低個頭咁洗啦，咁我聽到有人呢就嗌嘉文咁，嘉文嘉文咁，咁但係呢係把女仔聲嚟㗎，咁係咁我就以為係我朋友啦，咁我話等陣啦，我洗緊頭，咁我耷低頭嘅時候我係可以望到後面㗎嘛，咁佢不斷咁嗌喎，咁我話邊個啊，咁跟住然後呢我就即刻嗱嗱臨過水啦，咁我佢再嗌好多聲嘅時候呢，我就見到我嗰個沖涼房出面呢就有個人呢裝個頭，淨係裝個頭咁裝我，但我好明顯我係唔識呢樣㗎，咁我即刻呢就衝出去啦，咁我衝出去嘅時候呢就係要經過一條樓梯先出廳㗎嘛，咁我就見到樓梯呢，即係我眼未睄到啦，個樓梯樓梯頂有個人企咗喺度，咁我就望上去呢就見到呢嗰個人呢係穿住唔係而家啲衫，係好耐以前嗰啲清朝嗰啲衫，即係對鞋係白色底嘅，咁我好驚啦，咁我就即刻走返去我自己屋企啦，咁我同我公講同我婆講，咁佢哋都唔信啦，咁嗰晚我就發燒囉，咁連續三日都唔退燒，咁我婆就話可能我真係撞到鬼呀，咁就帶咗我去問米，咁同埋嗰啲唔知咩飲嗰啲符水囉。 問到啲咩 囉，咁佢呢就嗰、那個女人呢嗰、那個婆呢，咁我見到佢呢咁撒一罩米喺張台度，咁佢呢就話佢嗌我個名字嘉文，咁但係嗰個婆呢噏話聲呢係男人嚟， 我真係轉咗聲㗎喇， 係啦係啦，但我覺得係好似係佢撳住自己把聲咁啦，類似咁佢話嘉文，咁我婆就問佢你點解會認識我個孫啊，咁佢話我好細個已經同佢玩㗎喇喎，咁跟住佢話你係邊個，我跟住嗰個阿婆就話我喺呢間屋度住咗好耐㗎喇，咁跟住佢話你喺呢間屋住咗好耐，咁跟住佢話係呀，你哋未喺呢度住嘅時候，呢間其實我哋間祖屋嚟㗎嘛，佢話你未喺呢度住嗰陣時候我係死喺呢度㗎，咁跟住然後呢佢話咁佢話咁我個孫女搞過你啲咩，點解你要咁搞佢，咁佢話我冇心㗎，佢話我唔係想害你個孫女，咁我阿婆就叫佢唔好再搞我，咁跟住然後呢咁嗰個文米嗰個婆呢就俾咗啲符水我飲啦，咁跟住然後呢我就冇燒啦，冇退即係退咗燒啦，咁跟住然後呢佢就問埋嗰個男人究竟你喺邊，咁跟住然後呢佢唔講喎，咁但係呢雖然我飲完符水之後冇燒啦，但係我成日都見到佢囉，就係跟住然後呢我媽再去問米囉，跟住然後呢就話佢原來瞓咗喺我哋住咗喺我哋最頂嗰間房度，咁嗰間房就冇住人嘅，就係雜房雜物房嚟㗎，咁跟住我哋呢就 我媽就執咗嗰間房啦，咁跟住然後呢就後屘我因為成日都見到佢啦，咁跟住我哋就搬咗冇住嗰度囉。咁第二夥人入去住嘅時候呢就有一個又走啦，咁第三夥都係如出去推都係咁，咁跟住就問返個啲租客點解會咁，就同我一樣囉，話見到個伯囉。 哦，咁即係佢可能一路都喺嗰個地方，係 啊， 咁所以變咗佢唔會走㗎喇基本上。 但係見親嗰啲呢都係女仔㗎。係 咩？ 即係見到呢個男人 都 係女仔。 即係喺嗰度住嗰租客又是一家人咁啦，又一仔一女咁，咁但係係個女仔見到囉，全家人都見到，即係啲人成日以為佢講大話囉。咁跟住然後我哋而家去返即係翻新嗰陣時睇返係冇人住囉，間屋吉咗囉。 咁但係所謂呢一個嘅佢本身喺度住嘅人啦，佢好似又冇害過你㗎喎，只不過可能 好驚㗎喎。 我當然係，但係佢就好似冇話就特登想趕你走㗎，係冇嘅。基本上 冇，但系咧佢系夜晚咧好恐怖噶，咁有时瞓觉嘅时候，譬如冇人，得我一个翻房瞓，佢企咗楼梯嗰个顶上面，咁我唔敢上，哇好惊。 咁 但 系不过间屋都系佢嘅，谂下即系可能系三五十年前系佢噶嘛，咁 但系真系好恐怖，即系佢成日都企喺楼梯个角落头咧，咁企咗喺度，哇吓死人咯。 喂，但系佢同嗰个女嘅灵体，即系嗌你嗰个名咧，嗰个女仔咧，有冇关系嘅咧？因为你话嗰间系祖屋嚟噶嘛。 但系其实咧，佢嗌我，我觉得佢系扮我朋友把声咯， 即系扮嗰个女仔。 系啊，嗰把声系我朋友把声嚟噶，但系。我就叫佢等阵啦，咁但係我见到佢一装出嚟嘅时候呢係个男人个伯，咁我即刻好驚啦，咁我以为隔篱屋嗰啲人出嚟，但係唔係囉。 咁都係骚扰嚟㗎喇，其实都即係要扮演你朋友嘅角色嘅话。 係囉，即係我发烧一次囉，不过就之后见到佢就冇烧，不过就好恐怖囉，因为佢成日冇啦啦喺啲楼梯转个位就见到佢囉，夜晚。係囉。 其实可能想同你玩下基本上。 都好驚啫，玩即 係好恐怖。 生勾勾一個人，你個朋友彈出嚟你都驚啦，即係何況嗰樣嘢。 係，同埋佢成日想講嘢俾我聽，但我唔知佢講乜啊。 會唔會係因為你個網絡可以接通到佢嘅唯一，所以佢要揾你溝通啊？即係一家人嚟講嘅。 係咯，但我就我媽就問佢想我哋幫佢做啲乜咯，佢又唔要喎，乜都唔要。 嚇，咁佢想 佢唔使我哋。 其實佢真係覺得可能悶嘅啫，純粹可能真係揾個人玩 下 咁樣。 我唔知佢講乜咯，聽唔到佢講乜。 但如果聽你啲經歷嘅話，又跟住落去嗰啲住客啊，全部都係女仔。見佢咁，可能佢對女性比較有好感啲咁樣。 唔主要，即啲人話嗰啲細路，因為我屋企最細我嘛，佢話咩最細容易見到咁咯。 哦，有啲咁可能性嘅。 但最細，我哋平時講開都係個年幾細嘅啫。 當時你幾歲啊？你大概 十七咯， 係咯， 十 都咁大個咯，真係。 但我由細到大都冇見到，但係十七歲開始就見到佢咯。 咁可能你同佢緣分啦。接觸到咁樣， 即係個網絡唯一佢接通到你㗎喇，佢又要玩嘅話或者搵人了解嘅話，唯有搵你㗎喇。 但我想問下呢啲人呢會唔會，因為我試過俾鬼襲幾次呢，都係之前呢係聽到呢好嘈，咁啲嘈雜嘅聲呢係好似教相機教唔清㗎。 這個情況又沒什麼特別，就是一種三機三，但很多人都說被鬼殺之前總之是聽到一些不知道什麼聲音的，很多都會這樣有這個先兆的。 是吵得很厲害，還溫到是很多人說話很吵的。 總之永遠聽不到的嘛， 到他聽不清他說什麼， 聲音一消失你就可以動得快。 是的，他一靜了就可以動得。 其實可能會不會是屬於靈界上面他們自己本身那種的磁場來的呢？可能會是這樣的，或者他接近了你的時候你能夠感應到他們的磁場。 咦，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預感，開始接觸到一些這樣類似的，即是嗡嗡聲啊，或者開始有少少嘈雜得來我們不了解的聲響呢，是的，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呢？我們可以怎樣避了它？ 第一時間就不睡了，即刻走了， 離開那個範圍，因為你的磁場敏逆那個距離都是很近的嘛，因為